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叫聂小霞，现在已经退休了，但看书是我多年的习惯。这不，刘一达老师又出了新书《胡同范儿》，这两天正在看，勾起了许多童年的记忆。下面我就念一小段，看看您是不是也能找着儿时的记忆呢？老北京的过年是从腊月23小年儿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正月15。老北京人讲话，正月15之内都是年，过了正月15，这个年才算过去。在这漫长的20几天，几乎每一天都有讲，即过年的年俗说法。京城有个顺口溜，小小子儿你别烦，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23，23糖瓜粘，24扫房日，25炸豆腐，26煮白肉，27杀公鸡，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熬一宿。您瞧这顺口溜多急着过年呀，把过年的时间都延长到了腊八，说喝了腊八粥就算过年了。其实顺口溜说的过年也就是过年的年味儿，因为年前年后孩子们都在寒假期间，从过年的心气上来说，最想过年的还是那些孩子们。因为过年孩子们可以放烟花，可以让爹妈带自己去逛庙会，可以看灯，可以看各种年俗表演，可以穿新衣穿新鞋，可以得到压岁钱，可以吃许多平时吃不到的好吃的，当然还有许多可以。孩子们早就盼着过年了，所以才有了小小子儿你别烦这样的顺口溜。当然这也是我过年时儿时心情的写照。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中午好。 中午好。李老师，在环球旅行家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来听一听您介绍一下全球我们出行的一些天气的提示好吗？ 啊，我们首先还是把眼光放到国内，因为新的一轮大范围的冰雪天气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只是现在呢范围并不太大，强度也并不太强，主要是分布在 像陕西、河南、湖北，包括安徽这一些地方，现在呢主要是小雪天气为主。但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到26号这个期间，将会范围不断的扩大，强度也在增强。所以国家气象局是在像湖北、安徽这些等地都发了暴雪的这样一个预警。这些地方，因为为什么要特别说这些地方？特别是对于旅行的朋友来说，有三个因素要特别注意。主要是你出行，第一，如果说你选择航班出行的话，飞机出行的话，这些地域的机场有可能是飞机延误，或者是可能航班要取消。第二，高铁，现在好多朋友选择高铁出行，是有可能高铁要停运的。因为上一次就已经很多的线路都已经停运了，而这次呢，现在看来比上一次还要强一些。再就是开车出行，因为这个冰冻这个灾害，应该说这一次来的也会比较迅猛，它的气温比较低，融雪又比较快，这样的话地面容易出现地穿甲的这种现象。所以在这些地方旅游，想去这些地方，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行程会不会受到这些交通工具的影响，而耽误了你的行程。那如果说去北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现在就是气温比较低了，比如说像黑龙江北部地区，现在11点的时候，我看它的北部地区这个气温还是在-35度以下的，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寒冷。其他地方也还倒可以，那你现在最好的地方是去海南了，海南现在温度都在24-25度，现在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如果说国内国外呢，现在这个对于北美来说，像美国的东部地区现在正经历着降温，现在像纽约现在基本上是在个位数的气温，然后夜间气温要降到零度以下了。它的降温幅度是大概在10度左右。如果说你要去欧洲，现在它这个马上就要开始新的一轮的雨和雪的这样天气，因为有个低压现在正在靠近大西洋这个海岸这一块，然后呢再经历从西欧一直到中欧这一带的雨雪天气。其他天气还可以，澳洲还不错，现在温度并不太高，在30度上下。像悉尼。 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么贴心的提示。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大家出行还是比较频繁一些，因为马上临近到这个过年期间了。今天是腊八啊，过了今天就是年了。 对。 在这里也给李老师拜个早年，希望您身体健康啊，新年愉快。好，那我们下次再会好吗，李老师？ 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9，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每周三的旅行规划师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要迎来一位老朋友，我们的旅行规划师今天担任这个职务的是老朋友黄建华。建华你好。 各位好，是黄建华，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此刻飞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样一个腊八的节日里啊，今天是腊八节，到了说一过今天都是年， 而且我知道今天应该是刚才建华给我透露说家里老人过生日是吧？ 对，今天我妈妈过生日，在这里祝妈妈生日快乐， 祝老人家身体健康， 谢谢谢谢。 这个新年的这个气氛是越来越浓哈、啊。那今天呢，我觉得建华就来这里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跟大家说一说在过节期间大家出行的一些状况。我刚才跟建华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过年啊，现在大家这里新风尚嘛，出门旅行，尤其是出境旅行， 对， 其实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选择了。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只有一年就几个假期嘛，春节算比较长的一个假。 对， 一家人或者是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趋势啊。 就连我这样的啊，这个宅的，我就去年这个过年的时候，不是也是带着家人出去了一趟 啊？去哪儿了？ 去日本嘛。 哦， 啊，去年这个因为老人，我觉得可能长途飞行对他们还是个考验，所以就先去个近的地方。 嗯， 刚才我也问建华，我说建华这个，因为是在旅游行业当中，自己这么多年应该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在外面过年的经历？建华说有啊。 有。 然后我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哦，那建华肯定是近水楼台了，那肯定是带家人一起出去过年。 我工作，工作。 建华说， 我觉得好像有一次就是在西班牙，然后过的春节，在巴塞罗那，应该是。 还记得哪年的事了吗？ 2012年，11年左右吧。 哦， 对， 那也有。对，七八年前 了。七八年前。 天哪啊！那个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得不去，是吧？ 因为工作出差，对对对，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在那儿了。 那还记得那个年是怎么过的吗？ 我 有印象吗？ 那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应该是在高速公路上。 高速公路上的大年初一。 对，就是一路就国内过春节的时候，比如说三十晚上的时候，那个除夕夜，刚好是有时差嘛， 有时差， 下午5点，这边正好12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高速公路上回酒店的路上，然后那时候正好国内敲新年的钟声，对， 是一个团队的人， 一个团队，对，我们一个团队，我那时候带了一个团， 有没有什么过年的这个气氛，一些小的一些， 你知道我们那 活动 会准备一些奖品或者一些小红包啊之类的，会发给团里的小孩小朋友。 哦，让我想想啊，那个时候好像这个微信红包还 没有 实行啊，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微信，还没有微信， 然后不得已只能实体的， 会比如说。会就是准备一些小的红包，会发给团里比较小的朋友，然后大概欧元的纸币， 欧元的纸币发红包， 不太多，不太多，对， 但是这一换算也还可以啊， 对， 这个在西班牙过春节。当地会不会有这个咱们看到的有这个过春节的气氛呢？ 相对来讲可能会就是有些时候比如华人社团会组织 一些活动，碰到华人的时候， 对，会有一些比如说春节的时候会有那个舞狮啊或者是 舞龙 啊等等这些活动会有，但是并不是特别多，对，它只有在特定的一两天才会有。 对，我也是看到，因为原来有好多电视剧或者电影啊给你一演说那个有中国城的地方是吧，有这样的地方可能会， 像比如说那个纽约啊或者是洛杉矶啊等等这些有这个中国城的天堂的这种地方会比较多，华人聚集地儿比较多的这个城市会有这种活动， 对， 春节的活动，其他的人少的地方大家就自己过， 对， 可能亲戚朋友吃个饭你也看不出来。 哎，对，说到吃饭，你那年在西班牙吃到饺子了吗？ 中餐还是有饺子的，还真的有， 有， 还真的有，中餐还是有饺子的。 一般来说，这个出境的团队当中，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还会很贴心的给大家安排一些。 就是一般当地的餐厅可能赶上春节或者是中秋节啊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些吃的，就比如说饺子还是可以提供的，还是会有一些，但是不会特别多，可能一个人一两个的 意思一下， 对，因为人会比较多嘛。 我突然就想起来， 要不然他得包多少饺子？ 前一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美国那边，北美那边其实是有这样的活动的。比如说，我知道迪士尼他们就搞过这样的活动。然后在我不知道环球影城有没有啊，反正在那边的乐园当中，是专门做这样的项目给中国人过春节。 我们其实前年的时候搞过这样的活动，大概有就是包场。法国巴黎的迪士尼包场， 华人 就我们公司组织的这个它是好几十个不同的团队，然后汇集到大年初三的时候，汇集到迪士尼当晚下午5点半应该就关了 啊， 然后就传入我们这几千个人，大概有上千人吧，应该是千人， 那挺好玩了，那 对，然后就是一起包饺子一起吃啊，然后包括还有最远的，我们知道。在这几年里都有春节去南极的，南极过大年，然后在船上包饺子，人也比较少嘛，一两百人，大家一起包饺子过年，也还气氛比较隆重。 中国人对这个确实传统非常重视啊。 对对对， 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一点这样的东西的话，总觉得这年， 而且你发现北方人过什么节都吃饺子。 是他们怎么说的？是那个，反正冬至吃饺子， 冬至吃饺子， 这好像是正常的，是吧？对，每遇一个节气，得吃饺子 对对对啊，反正都吃饺子。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对，反正就是北方人过，尤其是过除夕的时候，春节还是真是吃饺子比较多的，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 对， 吃饺子都是比较多的。 嗯嗯嗯。说到这个年节的气氛，大家可能在这些年当中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转变，或者观念的转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不一定非要困在家里面，是吧，出行在旅途当中过个大年。 而且二月份的时候就是欧洲也会有很多当地的节日 哦， 对， 会遇上这样的节日， 会遇上，比如说今年的话2月6号到12号刚好是春节前几天嘛，如果你今天走的话，你去瑞士会有那个卢森的这个狂欢节，大概有好几天都会有。对， 听说这个外国朋友们平时不太狂欢，一狂欢的时候特别狂。 哇，天哪，简直了！对，然后还有，比如说二月份，应该你还会碰到，威尼斯的狂欢节，威尼斯的狂欢节在二月份。 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尼斯的狂欢节。 哦。 对，然后还有法国的那个芒通的柠檬节，都在二月份。 哎，刚好赶上都是在二月份。 如果因为今年的春节比较晚。 晚。 对，2月15号嘛。 对。 就是这个季节你如果春节前去，你可以到瑞士，之后你可以到法国，意大利，都会碰到很多当地的非常非常隆重著名的节日。 嗯。 对，非常多。 所以其实你享受自己的这个春节传统假期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感受一下 看看 当地人怎么过这种狂欢节， 对， 感受一下不光是放鞭炮吃饺子，而且能看当地人怎么弄各种的玩偶啊，各种的打扮啊，你可以 这几个你提到的欧洲的几个，比如狂欢节或者柠檬节，你遇上过哪一个？ 我遇上过尼斯的狂欢节，那 是 世界三大狂欢节之一，它花车游行，然后就是等尼斯旁边的那个蔚蓝海岸的那个叫天使湾的那个大道，叫英国人散步大道，然后整个全都封路，然后完全是有游行的队伍， 哦， 对，然后大家打扮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奇装异服，然后排成队列，就类似阅兵一样的感觉，就是春节花车嘛， 嗯， 那种 花车巡游， 花车巡游，对，非常好。晚上的时候在尼斯那几个大广场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对，然后也会有烟花什么之类的，然后真的是非常壮观。 大家现在对花车巡游这个概念越来越熟悉了，因为咱们也可以看到来自国外的一些这个花车巡游的团队，有时候也在中国的一些节日当中出现啊。因为我的印象当中，我自己接触过的就是在北美，应该是在洛杉矶那边的帕萨蒂纳那个新年的花车巡游，它是每年元旦的时候。 其实很多对国外过新年就主要是圣诞节跟元旦， 对， 就是 他们会做这样的活动 比较多。 嗯， 然后你比如说还会有这个巴西的狂欢节， 巴西狂欢节 对 那个好像特别有名。 对，这世界三大狂欢节，巴西和那个威尼斯 啊， 和那尼斯狂欢节，对 对 对，就是都是非常有名的。 嗯， 对。 所以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刚好咱们今年也可以赶上这样一个时段。 今年往年的话可能还赶不上，今年是春节比较晚。 嗯， 对， 这是天公作美啊，让大家可以去感受这个几个节日叠加。刚才说到这个出境的旅行，其实今天建华跟我说他特别愿意跟大家讲一讲，在这个春节期间咱们如果出境，尤其是在欧洲哈，这边旅行的时候有哪些让大家注意的地方。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抱团这件事情恐怕已经差不多快收尾了， 签证啊什么都来不及了， 收尾了。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已经参团或者是有自由行的打算去欧洲了， 没错。 那么我们就在出行之前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说你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大概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我们千万得就提前准备， 对， 不要到了那个跟前儿的临时抱佛脚， 会很麻烦。 对， 你比如说你到时候那个还没还钱啊，准备的东西还没准备啊，你到当地买可能会比较贵。第二就是你有一些当地的政策，包括退税啊，包括当地治安情况，你不大了解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无所谓。但是你很多自由行的朋友嘛， 对， 就是他会觉得，因为跟团的时候可能会有领队、有导游、有旅行社会提示你，但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就没那么多人会提示你到底怎么样。如果你不看攻略的话，那你今天一定要收听 FM87.6 的环球旅行家， 哎，听听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对，可以关注我的微博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建华，那刚才说到这些提示，你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方面咱们从哪个 入手？我觉得很多人已经不管自由行还是跟团，他已经办过签证了。办完签证之后你就需要去准备了，因为你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出行前一周就把自己的行李全都打包好了。 一周的时间 啊，我真的碰到，我就是说我都是头天晚上 我跟你差不多 行李，然后打包，然后看看有水杯、充电宝、各种东西怎么带。头一天晚上或者头最多前一天吧，前一天或者前两天， 我真的碰到过人，有人说 真有一周， 我一周就行李箱已经放在那儿了。 天哪！ 就到时候直接拎着箱子就上飞机了。 这个人才是规划师啊！ 我这个人简直是，对，规划师。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说一下，在出行之前到底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准备什么， 有什么东西是你必备的。 嗯， 欧洲的天气到底怎么样？ 嗯， 你比如说，你要是去这个西班牙、葡萄牙，你准备什么？去北欧，你准备什么东西？ 嗯， 我们今天可以大概的去聊一聊。 嗯， 比如说，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说欧洲的话，你要手机要充电，对吧？ 对。 然后你转换插头一定要准备。 嗯， 这个转换插头呢，如果是你要去。你不要去买普通的德标或者是欧洲欧标，这样的话你去了会吃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嗯， 他觉得买了欧标了，然后去意大利发现用不了，去瑞士发现用不了。对，然后发现去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可以用。 嗯， 但是去英国也用不了， 因为它真的是都不一样。 是分为整个欧洲基本上分为四种。四种的转换插头。第一种就是我们，你如果去过香港，用过香港转换插头的话，你去英国是可以用的。就是英标的，这种是一种。 对， 第二属于德标的，德标的适用于哪里啊？挪威、瑞典、芬兰、丹麦、波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东欧这些地区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种是瑞士的，瑞士是两个插头，就是也是圆孔的，但是是两个比较细的转换插头。另外一种就是意大利的，是三个爪的，然后比较细的这种。对，但是。我推荐你去超市里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就是几十块钱也不贵，大超市基本都有卖。就是那种叫通用的， 通用， 全球通用这种转换插头，这样 基本已经覆盖到 基本上覆盖了大多数绝大多数国家了。对，你千万不要只买一个德标的那种单一的粗的圆的那个圆爪的这种转换插头，你到意大利和瑞士都用不了。 对，我相信可能经常出国旅行的朋友，尤其到欧洲的朋友，对这一点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我们刚才提示是给很多可能还第一次是吧？还不太熟悉， 对， 有可能是第一次去购买这样的转换插头的朋友们，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对，没错。 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咱们充电的事情。 对对对， 你现在是离不开充电啊，你到哪儿 基本上来讲， 而且越来越这个充的频繁。 没错没错。 这是第一个说到转换插头。 嗯， 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方面？ 其他的，比如说你从准备衣服来讲，西班牙、葡萄牙你不需要准备太厚的衣服。基本上一件， 在春节期间也是这样吗？ 春节期间它不会特别冷，就马德里会稍微冷一点，巴塞罗那包括瓦伦西亚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这些地区呢，相对来不会特别冷。 那您帮我们回忆一下， 我其实 当时你在那过春节的时候， 我是准备了厚的毛衫，就或者是羽 绒 服就可以了。对，然后但是你还是要准备一件薄的羽绒服的， 薄羽绒服 就可以，薄羽绒服就可以。对， 不像咱们在这个北方，咱们冰天雪地里头穿的那么厚的、长的， 对对对， 厚的那种。 因为你大多数时候，你可能在旅游景点待的时间不会特别长，还在车上或酒店里待的时间会比较多。那这样的话，你准备太多的厚衣服，而且很多人去国外不光是去玩，还要 买的， 你准备厚的。太厚的东西，有些时候你占箱子。 有些人是把这个事情就交给在旅途当中买了啊。 对对对，比如说有很多奥莱啊或者什么，买一件羽绒服也不贵，很便宜，几百欧元。然后比如说你要，但是你要如果去北欧的话就特别冷。北欧我记得有一年，2010年，八年前我去芬兰，白天-28度，晚上-45度。 你刚刚听到我们旅游天气连线里面说到，黑龙江此时此刻，刚才大概11点钟的时候。温度在-30多度， 我的天哪！ 啊，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你把这个感受带到北欧就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但是我需要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你如果去这种天气寒冷的地方，尤其是欧洲的话，你一定要多带上，就比女孩子带着面膜或者是喷保湿的东西， 哦， 因为真的特别特别 干燥， 特别特别干燥。就是虽然它有很多雪啊什么，但是有雪的地方才干的，你知道吗？ 这是不是也会有地区的不同？你比方说，我们如果到了蔚蓝海岸这边，到了意大利和希腊这边，可能就 那边 不会那么 下雪， 对，不会那么干燥了。 对，因为它靠海。 对 对，然后第二，但是它没什么雪，冬天来说，就意大利可能会北部有雪。你知道我有一次赶上过，就是穿阿尔卑斯山，然后这边下的是。这边是从意大利穿到瑞士去，这边是绿的，然后穿完之后那边大雪， 过去是一片白茫茫， 对对，一片白茫茫，真的是区别会很大，因为整个这个阿尔卑斯的这个山是把整个欧洲分为了两半。 所以照你刚才这个提示，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很多朋友他不是在一地游的，你应该有这样的准备。 对对对，他会去很多地方。 对 没错。 那么刚才说的欧洲这个南北的这个差异，尤其是如果我们就以你刚才说的那个点为一个界限的话，是不是可以来说明这个问题？阿尔卑斯山，你如果是比如说在瑞士， 比如说在法国， 嗯， 它的南北还是差异很大，在天气上，在温度上。如果是到了德国的北部，是不是就会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季节？ 德国北部因为它靠近波罗的海，然后相对来讲 还行是吧？ 还可以。 哦，对对对， 其实欧洲整体来讲，就是最冷的地方应该是两个区域，嗯、一个是 北 欧的区域、 嗯， 一个是瑞士的区域， 嗯、 瑞士奥地利阿尔山区里面。 嗯， 北欧是因为一个是靠近这个整个北海和这个波罗的海。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整个欧洲会受到墨西哥暖流的影响，整体来讲不会特别特别冷， 嗯、 就 对。 但是山里的话，冷的都是山里，因为山把暖流给挡住了。 嗯、 比如说芬兰的这个罗瓦涅米啊、 嗯、 凯米啊、圣诞老人村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冷、 嗯。 就是我那年去的是正好是二月份， 嗯， 对。但是冬天去的时候，大家除了比较寒冷能看到雪之外，比如南方的很多朋友会去看雪， 嗯、 去、啊、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都可以看到雪。第一能滑雪，第二如果你再往北的话，去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就还有包括冰岛，就有可能除了看雪之外，你还冬晚上的时候还会看到什么？就是极光。 嗯， 这个、时候真的是能看极光的，今年极光的这个发生率会非常非常高。 对对对，刚才在说的同时呢，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一些他们刚刚得到的一些消息啊。四一给我发的是瑞士山区的暴雪，你们看那个雪厚到什么程度？ 啊，对对对，我最夸张的是我去北欧的时候，曾经赶上过大概有大巴车那么高的雪墙。 啊，真的是那种啊，照片上看到那种。 有过有过有过。 哦， 大巴车那么高的雪墙，就完全一条公路，就是铲车铲出了一条路。你像我们从挪威从那个从哪儿啊？从中部、 嗯， 然后开车去北角的时候，那年整个大概两天，那个路上就只有我们一台车， 嗯， 然后前面是一个扫雪车在那扫，然后后边是我们这台车跟着去，然后就没有人，没有人会走， 嗯， 对，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因为他们冬天都有冬季轮胎的， 嗯。 就是跟我们国内可能不大一样，它有冬季轮胎、 嗯。所以说到这里呢，其实更多的提示我们在下半时段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再来继续分享，因为其实涉及到的不光是我们可能是坐大巴车跟团游， 对， 也有可能你会租车， 还有很多人会自由行， 对。 对， 那么这些 可能除了这些基础之外，还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下半时段我们会聊。 好， 嗯， 飞来飞去的黄建华还在这里，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规划师，我们稍后见。 To the final show,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We never learned we've been here before. Why are we always so 最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 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我是今天主持人张帆。我们的旅行规划师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再次欢迎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刚才说了两种途径，你可以去飞来飞去的黄建华这个名字的微博， 对，可以搜我的微博。 建华，你经常在微博里面跟大家互动吗？ 我经常会，对，互动肯定的，因为我经常会发一些文章或者是图片国外的。对， 你想看他什么样子呢？那里边有样子啊。你要想问他问题呢，那里边也可以提问题。 我现在在直播， 但是最好是在此时此刻，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问一问他有关于欧洲旅行，特别是在春节期间您出境的一些各个方面的问题。 对，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要先加我们的公众号一个关注，然后呢，可以在这个对话框当中直接向他提问。好，我们马上回到今天的下半时段，下半时段里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就多了啊。刚才说到欧洲的整个天气状况，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交通工具的事情。说了有大巴的这个可能，因为你报团游呢，大巴是必不可少的。更多的在欧洲旅行的一些朋友非常熟悉这一点啊。 对。 还有自由行的朋友可能会选择，比如高铁。 对，高铁，然后或者是 自驾车 。对，就是两种会相对量比较多。 春节期间在欧洲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建华，你对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没有？在如果选择高铁或者是自驾车方面，我们分门别来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我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建议这段时间去欧洲自驾，就是如果冬天的话，就是你去瑞士、奥地利或者是什么这些地方自驾，相对来讲风景没有夏天好。但如果我们，但是其实我们也干过这个很冷的时候自驾的事儿，比如说去年的元旦，就我们是在捷克自驾， 去年元旦你在捷克自驾了， 对对对对，大概几天，五六天吧，就是一共就几天假，然后就跑那边去了。 那个时间他们那儿冷吗？ 挺冷的，就是他那边冷，就不像咱们南方那种湿冷，它是完全是干冷的状态，就是粉雪，就是它那种雪全完全是粉末状的那种状态，然后所以是转不成团的，所以特别干燥。 那路况呢？ 路况没有问题， 没问题， 路况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在瑞士，还有法国东部，然后包括奥地利西部，它有很多山，你翻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 山路， 山路还是希望大家慢一点开，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很多很多山路。 德国呢？德国那边？ 德国现在连就是整体上大的高速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每个国家都没有太多问题，对。然后主要是有些山路和小路，而且很多有些地方的旅游景点，它会这个冬天的时候它会关。就是比如说德国的南部都有一些非常小的小镇啊，可能就你 大巴车或者大车就上不去了。 哦， 它拐弯，因为拐弯啊，包括路滑的情况，就不让你上去了。 嗯、哦，有一些地方是封闭了， 会有这种情况。 哦 就很多地方都会冬天的时候可能就关、 嗯嗯、 关几个月，包括很多你的这个缆车也会有维修的。 对对 对, 对, 对，比如说你去瑞士会上雪山， 嗯、 它有冬天，你一般夏季的话游客比较多、 嗯， 用来营业；冬季的话可能会关闭一两台，或者是全关闭就。 嗯 就完全就关闭了、 嗯、 去做维修。 嗯，那刚才如果说到自驾的这方面，欧洲你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恐怕也有比较合适的地方对吧？ 有 一些暖和的地方。 有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的话、 嗯、 相对来西班牙葡萄牙就是整个南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 嗯、 这些地方都是相对来不会特别冷的地方、 嗯、 也会冷但是不会特别冷，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这个暖流被比利牛斯山给挡住了，然后意大利和希腊是被阿尔卑斯山给挡住了、 嗯嗯嗯、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 刚好给他们画了一小圈儿，在那儿暖 寒冷的这种空气从北部过来的就过不来、 嗯、 都是被这个 哎，那个温差的有多大我特别好奇，就是如果我是在北边我已经冻得差不多了、 嗯、 然后突然去了希腊这样的地方换衣服能穿成什么样的， 基本上来讲它也会十几度吧， 十几度 十几度、嗯、那 比较合适的温度， 对那边就零下几度、 哦、 相差十几度二十度左右、 哦、 对、 哦、 会有这样的状态、 哎、 然后比如再往北的话巴黎比利时荷兰的这些地方就不光是冷它会有风，一旦有风又特别冷、 哦、 对如果没有风的话，艳阳照着还不错。 到荷兰肯定得有风， 对对， 要不然那风车怎么办？ 荷兰、比利时、法国都会有， 是是是是，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的风比较大， 对对，风比较大、 嗯嗯。你刚才既然提到了像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我们很少在节目里面说到它的自驾呀、啊，或者说到它的这个公路的情况。 嗯， 那边跟欧洲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公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公路基本都没问题、 嗯， 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很多国家每个国家不同的。这个交高速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哪个地方便宜？ 不是哪便宜，比如说意大利的话，就是、就是插卡付钱的，拿卡付钱的，就是跟国内是一样的。 哦， 对，它也会有 ETC， 但是你不会安，应该是。 啊、 哦，在法国也是一样，但是瑞士是进瑞士境内，它按天收费，就比如说小车一天多少钱，大车一天多少钱？ 哦、按天按时间收， 对，按时间收、哦，不是按里程数收。 哦， 然后比如说你到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话就可能是、你必须要就是买这个税票，比如你买七天的十天的十五天的半年的一个月的两个月的、 嗯、 这个它没有收费站，没有高速公路收费站，你只要买那个票 你直接买了 十几块，比如你要买一周的话可能十块钱左右十二、欧元吧差不多、 嗯、 然后你就随便开，这他们国家境内随便开了， 等于买了个通票， 对，就是一个高速公路通票嘛、 嗯、 然后但是如果你不买的话就可能会被警察抓住，就会要罚200以上。 所以这么说的话每个国家或者说很多个国家他们不太一样的规定，你得先要了解一下这个规定。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自驾如果是我不知道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嘛自驾，那如果在欧洲是跨境自驾的这种还比较麻烦呢， 就是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可能不大一样、嗯、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我记得上次你说的退税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说到这个跨在申根内部 对 你是一个状态，然后在每 个 国家也不太一 样，这个很复杂的事情、嗯、就是它申根国是一种，然后非申根国是一种、 嗯、对， 如果你在这个转机啊各种情况很复杂，对， 所以有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一句两句可以说得清楚， 对对对对对， 你必须要针对你要去的地方， 对， 你要做的事情， 对， 然后你来列举更多的一些问题。 对，因为每个国家第一它税率就是这个税率不一样，第二就是退税的起始点不一样，比如说西班牙是92.1左右、 嗯、 法国是175、 嗯、 瑞士是300瑞法郎、 嗯、 意大利是150、 嗯、 德国是25、 嗯、 就每国家起征的就从这个起始点是不一样的，第一、 嗯、 第二退税方式也会有不一样，比如申根国要求你在所有的这个国家买完东西之后到最后一站离境的机场去办退税， 嗯， 然后瑞士是在你离开瑞士的境内，比如火车站船舶或者机场去办退税， 嗯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这个刚才从高速公路的收费一直到退税啊，一个是交钱一个是退钱，这两件事情呢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大家还是要做更多的了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一些细化的问题，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区域你今年已经定好计划，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要走了，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可以在北京文音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飞来飞去的黄建华一起商量商量，看看我们怎么来安排是最合理的。 对对对，其实大多数朋友可能春节我觉得自由行的也会有很多，但是一定要多看攻略，如果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还会跟团，因为现在这今年的话可能 随着这个旅游供给侧改革，包括整个市场的变化，整个旅游原来比如说去法瑞意、法国、瑞士、意大利三国十天的这种产品之外，它已经变成十二天了、可能在瑞士原来只待半天或者住一个晚上，现在已经变成两个晚上三个晚上了、然后原来在巴黎就待一天半两天，现在可能变成三个晚上四个晚上了、原来就是三到四星酒店，现在四星到五星了、就是整个不管是跟团游也好，或者是自驾游也好，或者是自由行也好，它整个旅游方式和体验度都完全的进行了很大的变化。对，包括自由行呢，除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去，如果去瑞士的话，除了你刚才咱们刚才说自驾的话，还会有买一张叫 Swiss Travel Pass、那种叫瑞士旅行通票、一张票就是火车随便坐，在你这个有效期之内，这个也非常方便，对。然后包括欧洲，你如果不想开车的话，你可以买欧铁的，一国、三国、五国，什么好多国家的通票也都是非常方便的，对。 所以其实高铁出行在欧洲现在是一个很流行的方式啊， 它 用的非常非常多。 咱们国内相对来还比较晚，那边已经是 很发达， 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说是在法国、瑞士、德国，这样的地方，可能我们提到高铁的频率会高一些，其他地方呢？ 现在也很好，也很多，只不过法国、瑞士、德国相对来西欧区的人会比较多。我们提到这些，比如西班牙叫 ICE， 对不起，是那个叫AVE，它也是高速铁路，也会比较发达。而且西班牙不光有高速的旅行铁路，还会有奢华列车在西班牙的北部，就是从塞巴斯蒂安一直到这个圣地亚哥这条路北部的，你可以火车为你而停，就是你不用去拦火车，等老公，火车为你而停。这次就是，然后就是你买了这种票之后，你每天火车开一段之后下去玩，完了之后你再回火车上睡觉。火车上可以住的都有包厢， 专列嘛，这不是？ 对，就是专列，但是会相对来讲会比较贵。 奢华列车， 对，完全奢华，就是比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就是 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东方快车吗？ 东方快车比东方快车还要奢华，对，它真的是费每天去看不同的东西，对。然后其实德国呢，叫德国也好，德国有德铁，就 ICE 也有高速列车，然后瑞士就除了高速普通的高速列车，瑞士更多是观光和通勤的车会多一点，它有很多，比如说冰川三千啊， 金色快车呀 、等等，很多，非常多。然后意大利有子弹头快车，有那个叫什么 Italo， 然后它还有就法拉利快车，它整个座椅全是法拉利真皮座椅的那种，就有一段从佛伦萨到威尼斯就可以坐这个。然后它也非常奢华，非常好。然后北欧的话有很多景观列车也非常多，穿整个峡湾的那种车啊什么之类的。比如德国有莱茵河谷的快车，沿路看莱茵河，然后看到很多城堡的那种都有。对，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写关于欧洲火车， 在你的飞来飞去， 在微博上应该有。对， 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对， 黄是黄色的黄，建华就是建华南路的建华， 对，建设建中华的华，对。 哎，这个你既然说到交通工具，我就多说一句啊，因为在欧洲这个旅行的方式当中，其实还有一种，我原来不是我跟你说过没有？我本来是集合了几个朋友一块儿，想是哪一年去那个地中海游轮来着。现在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坐游轮的朋友，在你这个接触的人当中有吗？ 有 这样的人吗？ 有，但是相对来讲会年纪稍微大一点。 游轮本来在欧美市场，它可能还是 对 年纪大一些的人选择的更多一些， 比较舒适，然后年轻人可能更爱冒险，更爱自由， 那个省心嘛， 那个就是省心，你吃完睡完吃，然后下去玩就好了。就是它大约是几个不同的航线，比如说从巴塞罗那港上船，然后威尼斯，然后走巴尔干的这条线，然后还会有连整个挪威西海岸的，比如说从这个贝尔根上船一直到北角的一条线， 就是北欧那边的， 就是北欧的线，比如是从贝尔根，然后你不管怎么飞，你飞到贝尔根，然后在那上船，有这个比如海达路德的航线，沿着秋天的话，先来谢霆锋在那拍的电影，拍的那个什么风味，十二道风味嘛，然后就是我正好是9、10月份的时候也去了，然后那个一直开到北角。 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呢？ 这个 游那边还会有吗？ 也会有，但是 不会那么有那么多人了，是吧？ 不会那么多人，当地人会比较多，因为我去的时候亚洲人就七个人，这船上就没什么亚洲人。然后当地他本来最早是100多年前的，就是叫接驳船或者就运货的船，对，有很多不能交通工具，普通交通工具，比如火车或者汽车去不了的地方，他船会开过去。对，这是现在变成了有客轮这种服务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从那个朗伊尔城，就是斯皮斯贝尔根群岛，你如果从巴黎或者任何一点欧洲飞过去之后，从这可以坐船可以去看中国的黄河站， 这是在 挪威的北面，看北极圈可以看北极熊的，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个春节不会有人去，因为太冷了，完全是冰盖挑战才会去，一般都是夏天去。 对， 夏天去是就是两边可以看一看。除了看北极熊，还有很多自然植被啊，包括野生动物啊，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刚才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啊，这么多年来，你看培养这个游轮的习惯，游轮出游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越来越多了。从咱们的这个了解到的目前情况来看呢，天津港出发啊，或者是上海出发啊， 就是日韩的游轮， 对，会多一些， 四万五天、五万六天的。 那这个慢慢，可能有些人会也很喜欢，有些人会 非常多的中国游客，不光是在近海去进行游轮的这种体验，然后很多除了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地中海游轮之外。大多数还有很多去往这个北极的或者南极的游轮，还有包括加勒比游轮，这我蛮想去的，从墨西哥或者是美国的迈阿密或者是劳德代尔那边上船，然后走东加勒比或者西加勒比， 美式风格的。 对，那个比如东加勒比，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海岛，比如说古巴，什么那个荷鲁圣马丁啊，什么那些地方都会。西边就走墨西哥那条线，都非常好。 说起来，你也有很多的梦想还没有完成。 对，我今年准备从北京开车去汉堡。 我一直想让你说的就是 横走这个丝绸之路。 再说一遍啊，从北京开车， 对，从北京 这是起点， 到新疆喀什，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喀什，然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然后还有这个，反正就中亚那几个斯坦国，然后进到俄罗斯， 欧洲， 然后乌兹别克斯坦，然后走。这个格鲁吉亚、土耳其、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什么保加利亚这些地方，然后进奥地利、捷克，然后到汉堡，汉堡把车拖回北京。 天哪！ 对，大概需要50天到60天。 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4、5月份吧。欢迎大家赞助。欢迎四位，我联系我。 欢迎有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跟你联络一下。 对，完全是因为他完全是走原来的丝绸之路。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这你原来开过这么长时间的吗？ 我没有，就大概18000公里吧。 哇， 差不多。 希望你美梦成真， 谢谢 好吧？谢谢黄建华今天来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接下来马上文艺广播要播出的是住在876，我是张帆。更多的一些问题呢，如果大家还有继续要跟黄建华来提问或者跟我们来问的，您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或者呢去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微博当中也可以。 对，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 一次次招手第一声嘶，一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放手话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说实话